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晨。 我们两个今天在云录制，是云录音。 对，然后 所以等一下我们如果有等彼此一两秒的状态， 对，我们要因应疫情啦，然后做出一些改变这样子。 对，除了疫情，因应改变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训练，怎么用云端的方式跨国界，以后啦，以后好跨国界的录音。 对，而且这样子感觉很有趣，就大家讲话速度都变得非常慢，因为怕去搭到对方的话。 对，完全是在挑战我，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听的时候就是调整，就是快一个两倍速可能会比较正常一点。 对，比较像是我们原本的语速。 对咯，好咯，那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哎呀，大家都关在家里，这么紧密的长时间的相处，这时候最适合来讲这个主题，叫做相爱容易， 相处难。怎么说？ 因为我一个人呢、然后我跟我妈虽然住一起，但我们日夜颠倒，所以我们相处时间本来就没有很多。 是哦，哎，可是啊，我觉得啊。我自己就跟我老婆在聊的时候就说、其实像我们还好有彼此，比如说我老婆然后两个小孩，虽然说我现在还是得出去工作啦，但是我毕竟在家的时间也相对变长了、那我们有彼此可以去分享、因为他们的话像我老婆有分流上班嘛， 对， 他就是135跟24这样子，那小朋友的话就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要关在家里面，然后就是视讯上课这样子、那可是毕竟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有彼此可以聊天啊，可以什么的，可是有些人可能常常在外面工作，然后都是跟别人在交际啊什么，就是过着跟别人群居的生活，可是当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好像这样子反而会比较不容易一点呢。那可能你怎么看？ 对我来讲，这个疫情的自主管理冲击生活面没那么大，我顶多就是工作跟收入面、可是因为我长时间就是很习惯独处的人、我是那一种没有工作我可以一个月都不出门的人，非常享受一个人生活的人 啊、 对，所以生活面的冲击没这么明显，但我觉得对于有家有室、本来有各自生活空间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然后小孩现在全部都要在家里，而且24小时都要看到彼此，我觉得这比较冲突吧、 都有各自的容易跟不容易的地方吧、对啊，那像我自己的话会觉得我还好啦，因为我还会往外跑，但是有些人是真的就是关在家里面，可能真的都出不去，然后就看到很多爸妈就是在都快到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礼拜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周了、对，我们今天录是礼拜六嘛，所以就整整三周在这边。那有些是我听过，我一个朋友是这样，他自己本身是国中老师，他要视讯上课嘛，所以他就对小朋友就开视讯上课，然后他的小孩是国小生，所以他在上课的同时他的小朋友在旁边也在上课，所以就很辛苦，就自己在这边在录在跟同学上课的时候啊，然后自己小孩子也要去照顾到，因为小孩子可能低年级还小，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样子真的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一个完全跟以前不同的一个形式的转变，我觉得大家的适应程度在这三周应该进步了不少，这样子 一种快速进化的状态。 对，然后我最近看到一个图片我觉得好好笑，他说一场疫情让全民变成厨师，然后让医护人员 对对对 对，让医护人员变成战士，然后让老师变成直播主，然后让家长都变成安亲班老师。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就变成说我们自己的生活啊都变成突然间就斜杠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之前大家都不熟悉也没有在做的事情，其实往好处想啦，就是我们又增加了第二专长这样子。 对，但我想问你啊，平常你可以上班的时候有自己的上班时间， 对， 那时候的心情，那时候的情绪，可是当你要长时间在家里上班，你同时有工作上的情绪，可是一转头你的小孩就在旁边，他可能线上功课结果没有认真在学，就会有家人的情绪，那这时候混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面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最近这样的疫情啊，然后对其实每个人来说真的很不容易啦，不管是外面的生活上的转变，或者是内在心态上，我觉得可能碰到你看了很多的电视新闻在讲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啊，疫苗进来不进来啊，谁该就责啊，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搞得我们其实不管你在外面或者在里面，其实心情都不是很好的。那相对我觉得孩子也会去接受到一些这样的一些能量的传递啦，尤其是像我们家两个其实都正值青春期哦，然后 对 正是需要一些发泄的时候，可是却又不能出去打球啊或干嘛的，所以其实在家里我有发现就可能在情绪上面会比较有一些明显的一些高高低低，会看得比较明显，不像之前 你说小朋友很明显是吗？ 会有一些啊，我们家还好，但是感觉得出来。那有些可能本来情绪就比较多的孩子呢，我觉得那个情绪的转变会更明显。那相对的，爸妈要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就变成说你自己没有调整好的话，再碰到小孩子的这种情况，会崩溃，真的。对啊，那我自己会觉得自己要先自己把自己先定下来啦，要不然其实我觉得去碰到小孩子的状况，然后大人没有先稳定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家庭革命啊。然后你现在也不能跑出去静心或是冷静一下，你就只能就是还是得在家里在这个高压环境下去相处，其实会不容易。 那你一开始我们开始进入自主管理的第一周，你跟你老婆会不会特别感受到那个不管是压力或焦躁或者是担心，你们有特别花时间在你们两个独处的时候，就只有夫妻的时候多聊一点吗？ 直接套用在生活上好了啦，就是这件事对一般人生活的影响，第一个一定是工作收入的问题。那因为这件事情对我跟我老婆来说目前是还好，对，目前因为她的工作其实就算分流其实并没有什么扣薪或什么的，那相对我也是，因为我其实现在还是在还是 会去上班工作啦，所以其实也都还好。你说生活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其实两个人的相处那个摩擦我觉得说实在话会相对会比较少一点点，对，这个是比较实际面。那心态面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看起来比较不顺眼啦，说 你很直接，我喜欢。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平常都会说叫小孩子就是少看 3C 产品啊，少打电动啊，少看电视啊，可是说实在的，你小孩子关在家里面，你就是硬生生的就看到他们就是一整天几乎都是抱着 3C 不放。 对，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读书习惯或倒还好，那像他们那么大了，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读书习惯或生活习惯，我们也不能去强迫他，总不能说国中生你还说来爸爸念故事给你们听哦，对不对？ 怪怪的。 对，怪怪，谁理你。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可能除了上课时间可能就会去玩玩手机啦，你说跟同学聊天也不会，那就玩玩手机看看电视，那顶多因为像我们家还有个小空间给他们运球这样子。我觉得至少还有个地方， 不错啊， 对，还有个地方让他们运球。那如果说有些家里没有的话，我觉得哇，那真的是不容易啊。对待他们两个啦，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自己心态要去做调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跟我老婆有一点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说为什么你们可以一整天都在看三 C 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开始啊。那后来就想说，哎，算了，就这样吧。 那现在已经步入第三周了，你们家小朋友还是会长时间的用三 C 打发时间吗？还是他会研发出什么技能跟玩乐方式？ 就是我们就是买了抗蓝光眼镜给他们。 很实际耶，这个爸爸。 对啊，因为应该是我，因为我老婆是分流上班嘛，所以 对 有些日子是我跟我老婆都同时不会在家。对，那然后他们自己就在家，那我们也无法去 总不能装个监视器看他们嘛，那他们就自己去对啊，自己去读书啊学习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好是说，因为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从小的自主能力其实还算 OK，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担心一直打电话查寝，其实也没有，他们会懂得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是说看手机看电脑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有点难度啦，那我们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对啊，那你说三周有没有什么转变？没有，就他们就是这样， 目前还看不出来。 目前没有。 但是我前、昨天啊跟我的一个个案，他在美国嘛、哦、然后在做视讯一对一，然后就聊到，因为他们整整早我们一年经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而且他们是封城的时间蛮长的，学生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完全在家的，然后即便他们现在比较松了，其实他们也规定了，就是基本上接下来国高中以上顶多就是半天，国小以上就干脆就自动这个整个学期都在家学习了、哦、然后就也问了一样他的问题，我说那你的小孩怎么打发在家的时间、嗯、OK， 他就说他小孩最近多了很多学习的技能，自己搞的，比如说有人开始会手做很多像他女儿就手做蝴蝶结，手做各种饰品，就突然手做的能力变很强，因为他本来就喜欢、哦、然后就帮他网购很多在家可以手做的东西、嗯、然后他儿子呢是一个很喜欢玩线上游戏跟视觉的人，所以他儿子开始学会很厉害的剪接啊什么的、嗯、就是当你开始长时间的要在家里，除了前面的 3C 可以看影片、嗯、但你接下来就会有一段时间开始要想，那除了这个我还要能干嘛，不然会太无聊、嗯嗯、所以我同学他的方式就是开始引导小孩做你喜欢的，然后让他变成另外一个自主学习的点、嗯、可是不是为了学校，然后就会玩出一点能量跟心得是不一样的、嗯、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因为现在第三周而已嘛，所以可能还没有觉得一定要做这些准备跟改变，但是我觉得做好准备总比没有好，因为很难预期六月中之后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封。我没有很乐观呐、啊，对，但是就做好准备蛮好的，对，而且也透过这种不得去学校的自主学习空间这么大的时候，更可以让孩子做他自己想做的，我觉得也蛮好的。 嗯，那我是觉得其实除了这个是台面上就可以做些什么这件事情、啊嗯、因为我觉得或许是现在台湾这样子的疫情的情况还只有第三周，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还没有办法，就像美国那边可能已经真的长时间的一段时间他们知道说怎么去让自己的生活去跟上这样的步调，那我们可能还没有习惯、嗯、OK， 反正之后就看着办嘛，那我也是不抱着乐观的心情啦、啊、我觉得可能一直到学期末吧，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一直到放暑假又是两个月这样子，那下学期，对，下学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说，因为毕竟大家相处的时间变多了， 嗯， 那台面下的情感面的交流我觉得变得更重要，因为像我们今天题目就讲嘛，相爱容易相处难，你可能在有些时候我们平常就只是下课放下班下课碰到面只有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那可能有些摩擦，但是或许时间不够长你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但时间一长了之后你可能一整天在家就发觉说，哇，很多东西是你知道就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感觉 被放大了， 对对对，通通被放大了，时间也长了，有些时候我觉得那个心理上的折磨啊，那个真的是更是需要说去做一些调整啦。 像应成你跟你老婆还有包含你跟小朋友的平时的情感的存折就存了不少钱哦，就是你们的关系至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或者是彼此可以接纳的状态。我观察哈、哦、有一些是本来感情就比较疏远的，然后一旦在疫情里的状态我要长时间活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时候，他不是用摩擦的形式，他是用冷漠的形式活在一个空间里、嗯、我有些朋友我就觉得好折腾人哦， 很折腾啊，真的真的， 对、嗯、他的孩子就一直关在房间然后都不跟他讲话，在家学习嘛， 然后每天大家都在同一个房子里，可是孩子都关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也不跟父母有交流。可是明明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一起，我觉得那个冲突感会比以前孩子在学校，我觉得他离我远，我比较能够心里过得去。可是现在既然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家，他离我这么远，我觉得那个爸爸妈妈的心情尤其的不舒服。 哎，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小孩是多大吗？ 青春期啊， 青春期十几岁这样子哦。 嗯，就是没有话讲，然后就关在自己房间， 把存折领光的概念啊。 我觉得搞不好还有负债， 还有负债。 对，就是他们的亲子关系以前的模式里，其实蛮是在消耗存款的啦。但我就跟我聊天的那个家长，我就说，那没有别的选择啊，你只能重新存啊。那趁着你们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那你要想点做法。就后来那个妈妈一时想不到，但她有一个招，我觉得蛮好的，就每天变换菜色，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就是创造一些话题， okay. 不然她小孩不知道跟她聊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有一些新的话题。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朋友是挺不容易的，但目前她的老公还没有提出什么想要增加存款增进感情的策略。 就是存款这件事是，反正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个人有意愿，有一方要有意愿，要不然其实真的会有难度啊。就是我也不想跨那一步，你也不想跨那一步，就变成说我觉得这个疫情还蛮有趣的，不是蛮有趣，就是蛮特别的一个情况，是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事情都理所当然 逼你面对。 对，那就是反正不好就不好，反正就是继续这样下去。可是他就是硬逼着你把两个可能真的处不好的人就硬放在一起，还要二十四小时这样相处，那要做些什么？对啊，像我昨天呢，像我们公司有在应征别的就是应征人员嘛，然后就聊到他们原本公司的情况，说哎，为什么你会想要离开那间公司来我们这边月子中心这样？那他们的讲法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他们公司的采取策略是裁员，一个割一个割，要不然就是减少工作时数，要不然就是从正职变成兼职， 直接 cost down 就对了。 对，但是问题是，然后我们这边的护理长就问他说，我就说，哎，可是还是有月子中心是满床哎。所以这个不是疫情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要怎么做的问题。我昨天听到这样子的对话，我就觉得说，对啊，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要怎么去做的问题。你是不是有提出一些对策去面对现在的情况？就算你之前如果说没有经营得很好的话，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那套到刚才的例子里面，我觉得其实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做一些转换。可能你一开始就你也没有那个就不知道怎么开那个头，可是正好这个时间把你们绑在一起，或许可以说说自己以前的经历啊，说说自己之前的故事啊，让有些时候我觉得孩子不是不想接近你，而是你没有坦诚的把你自己让孩子知道，你都一直觉得我是父母亲，很多时候就变得他也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那我自己发现啊，其实孩子对父母亲的以前的故事是很有兴趣的。 对，你小时候怎么样？你青春期怎么样？ 对对对对，你是怎么认识爸爸、认识妈妈的？我觉得他们听到这种， 对，你们两个怎么谈恋爱的？ 对对对对对，这种话题我觉得是可以去从生活里面去勾出一些共同的一些回忆也好，或者是你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正好可以去你可以去思考说，你在讲你小时候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说，哎，那我是怎么对自己的孩子的？ Yeah, 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就这样子跑出来了，可能就哎。正好这个时间可以互相彼此了解，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棒的时候。 就是人家开玩笑说，其实这个新冠病毒其实是个社交病毒，它会要你删除比较不重要的社交，跟最关键而重要的人真正建立关系。他们说这叫社交病毒，但我真的觉得哇，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病毒，显然在我们身心灵上有一种很大的成长的提醒，我觉得好像也很有意义耶。 对对对对对，可是也不用这样子啦，这样做的太绝了，你知道吗？ 对，也不用做这么严重，对不对？ 对，没。 但人性是这样啊，我如果没有很逼你，有时候我们就是鸵鸟嘛，反正就会长大啊，它就会过去啊，就会 就会怎样。我一直蛮用正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看我20年前的那时候 SARS 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做业务，所以那是第一次台湾好像离一个病菌疫情这么近，然后我又是在 台北地区，所以20年前的那一次其实就是一个小的训练，但这20年来我们其实人的进步也的确没有跟上啊，所以这次又一个新的训练，是不是只有台北，是全世界。 对， 然后我有第二个感觉，就是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看懂了很多事情，包含贫富差距，然后很多现实的情感面的人际关系的。所以 我跟我的学生说，我觉得这一个疫情是一个补课，就是以前我们不够做得好的或者忽略的，现在就是在补课，那尤其是在亲情跟人际关系上。你知道尤其你媒体看多了，你知道有一些发作的时候是连再见都来不及的。 对对，好快哦，那个一下子可能第二天、第二天就不见了。 对、对，所以你更要珍惜每一个你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是这种感觉。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疫情期间第一次云端录制讲的话题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呐、 对， 但它还可以有很多的衍生话题，我们下次再来录第二集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说再见啦，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